锵锵三人行，文道， 哎， 子东，该聊台湾大选了吧？ 对对对， 台湾大选呼之欲出了吧？刺杀就要发生了吧？ 这什么话？ 不是，人已经死了，知道吗？已经死人了。这个台北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啊， 60多岁的一人，他是支持蓝的，然后看到这个四个国民党那个是 四个笨蛋， 四个笨蛋跑去民进党那儿踢馆嘛，不是一下子给人骂吗？ 对， 他就担心这会不会影响这个马英九的选情， 然后呢， 自焚 啊， 自杀了， 这就自焚了， 自杀了，留下遗书四个大字，一马当先，就是说勉励大家是吧？ 天 哪，死了没有？ 死了，我这一会儿死人了吗？已经到，而且你知道已经肾上腺素到了什么程度？听说过肾中风吗？肾脏中风，医生说10万个人里头才会发生一起肾还会中风的，就是肾的， 这不应该那是马上疯才会， 那是你得的病，肾中风，肾就是说肾的血管也会堵塞，而在这个台湾南部。现在已经因为选举太热了，太紧张了，引起2宗肾中风。 但我觉得台湾现在 肾得慌，听你讲的肾得慌， 肾得慌吧。 但我觉得这回真的已经没以前热了， 是吗？ 那你不觉得吗？我觉得台湾就是过去几年的，就以前的台湾呢，就是个曾经一度是政治上全民投入的。我记得那时候大概10年前还是八年前、7年前去台湾的话，就是打的啊。这的士师傅一听你香港来的，就问你说啊，香港来的，那么你是支持蓝的还绿的？你得好小心回答。你要说我支持蓝的，那个是个绿司机，就把你赶下去。你要说我支持绿的，那个蓝司机就不晓得怎么样臭骂你。 他因为你知道台湾有一个那种很大的出租车的那种 对 司机的工会，过去这个工会啊 有立场的， 是好像他们说是挂绿旗的， 对， 但是这 有也有一个挂蓝的， 也有挂，说这回挂蓝旗了， 对， 就是因为这经济不好嘛。 对。然后呢，这时候我试过啊，我说哎呀，我香港来的，我对这不熟悉，就避了这个。他说哦，香港来就不关心了，那你这也不对啊，还得找骂。是这样。但现在呢，我觉得过了几年之后，就是已经有点厌倦。我发现有些人热了几年，你不能老是热下去，对不对？就热到一个程度，就大家已经开始有一些中产或者年轻人了，开始已经厌了，不大想谈。 香港人，不过我觉得还是羡慕的，香港自己的选举的形式上也还是学。 对， 不过内地的人呢，就带一个深深的困惑。我去台湾的时候，就同行碰到一个内地知识分子，他就跟我说：“你看这闹什么吗？闹出来人也未见得比我们好。”他的意思就是说，不闹我们这里什么上面任命一下也很好的一个人。他有时候讲，你看闹半天，最后闹出一个，比方说美国今年的情况，你看闹选。弄出一个希拉里啊，一个奥巴马，还一老70岁老头，一老头，一女的，一黑人，就是说他说你，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最后的结果不怎么样的。所以后来我们就一个晚上喝酒就在讨论这个事情，就是后来想想这个这个其实后来理解成一个什么，一个授权仪式，就所谓民选啊，其实是民跟执政的人之间的一个仪式。你明白我的说的意思吗？就因为我最近看《21世纪》有篇文章对我很有启发，他是讲腐化叫腐败，就是他说腐败呢，我们一般对腐败的理解就是说一个统治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危害的民族国家，或一个人利用自己的公权谋利益。他说你这些定义啊都不是很准确。他说国际上世界什么货币基金啊，世界银行他们有个定义，那他们是一个什么定义啊？你闻所未闻。他说腐败就是说你委托人你这个经纪人违背了委托人的意愿， 对， 获得好处。 对， 你说他用了一个经纪人跟委托人的这个，就打个比方说，你我是你的经纪人， 对， 我帮你去拉广告， 对， 他是做生意的人， 对， 他我本来可以帮你邓文涛拉到100万， 对， 对不对？那我能够提成10万，你拿100万。 嗯， 可是呢我跟文道私下达成协议，我们只给他80万， 对， 那我呢只给你只拿到8万，但是你 这就是腐败， 他呢再给我10万，所以结果呢他只出了90万，我拿到了18万， 你拿到，因为你不知道，你以为我已经为你尽力了， 是，所以我们净被经纪人这么坑，你知道吗？从中抽头， 不 拿回扣。 但是他用这个国际上用这个理论来解释什么呢？就解释民跟官的关系，就是老百姓跟政府的关系。 嗯， 说其实我觉得有一定道理，因为我们过去对于官员跟民众的关系啊，两种，一种就是说人民公仆。勤务员，就我做官的，我就只是你的佣人，这说说而已嘛。这是我说说，你说实际上为什么我就天生该是你的佣人呢？那这个勤务员，这是个道德的说法。另外一种呢，就是生身父母，我是父母官，我是你的父母， 嗯， 或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嗯， 对不对？你看，当他说是你父母和救命恩人的时候，你不计较我这个经纪人做得好不好了。你爸帮你做经济，你爸帮你做经济，你还跟他矫情什么？ 嗯， 对不对？他帮你拉到什么就是什么了。所以只有在委托人跟经纪人的这种状态下，你才能监督他。 哎， 那你明白没有？所以说民众才能监督政府。那么关键是这个委托人跟经纪人之间是一个合约关系，我要委托他，怎么委托呢？投票。 对，这个 所以民选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再简单点讲，因为现代民主政治不只是民主政治，其实现在的政治理论里面一般就是把国家就国家机器政府跟人民的关系看成是契约关系。 嗯， 就我们透过一个契约，我授权给你， 人民 有人说美国政府那就是个大公司， 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就是这种契约关系啊，其实它还要解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的合法性是什么。就是说民主啊，我们很多人都搞乱了一点。我觉得很多人谈民主的时候就觉得民主是为了选一个更好的统治者，一个官员，一个国家领袖。不是，民主是什么？ 民主不是为民做主吗？ 不是，民主是什么呢？民主就是一个合法性，要解决合法性的问题。什么叫合法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问一下，我们的政府凭什么要抽我的税呢？你那个城管在街上，你凭什么管我丢垃圾呢？你我过马路，你凭什么来抓我闯红灯呢？ 就是因为你没有我，你的交通就乱了。你们当初自己投票决定让我来管你们的交通。 对，所以你这个权利是我必须要，不一定是我给，但是我要认同你对我有权做这些事儿，对不对？ 民主啊，不是为民做主，而是人民做主。 对，没错。 而这个做事是就是一个委托人给授权给经纪人。 对，就是我们现在透过这样的方法说我能够接受你有这个权利。那以前不是的，比如说以前皇帝时代的时候，王朝时代的时候是什么呢？那个国王或者皇帝他说我凭什么有这个权呢？这权我老子给的，老子又是怎么，老子那个权又怎么来的呢？就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他是承天命，得天命而管你的。但我们现在没人信这个，所以现在民主变成是现代世界上面我们相信的唯一一种，就是国家有权管人民的理由。 但 就是， 但为什么亚洲这一代的这个第一代的那些人做那个贪污腐败非常厉害，而民众还支持他们呢？就是因为他们当初赢得了这个民族的独立。你知道，包括李承晚 啊， 印尼啊，菲律宾啊，是，因为他赢成了这个独立以后呢，他等于是民众在这个战争当中对他的一个授权，就是我们在战争当中我们支持你。所以他这一代人他就有一个道义的合法性，所以这一代人他可以 开国， 在某种开国嘛， 开国元勋。 开国的时候他做这个事情，他就人家老百姓 江山老亮打回来的。 但是问题是你这种投票的试用期过了，隔了最多这是一代，有的连一代都不到还要追究。到了下一代的话，你得立新功了，你得要重新取得这个合法性，所以就要这么繁琐的这种投票，你看惹出多少的麻烦。我就说你看看你们搞什么，你们最后这几个人也不怎么样呢。但是后来说这是一个程序，这就好像你今天办事你得签约，你得 但是现在啊，就涉及到有些人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人民靠谱不靠谱的问题。什么就是什么意思呢？好，人民是个什么概念？谁是人民呢？人民是个抽象的，只有一个一个的人。谁是人民？我跟你说，当成群结队拉帮结伙的时候，美国的情况我不知道，他们说人家那是原来胡适就是说嘛，说民主其实更加意味着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他行之多年，他们适应，他们清楚，他们了解。但是你比如说在中国人的社会里，事实上你看，我就看亚洲周刊说的，专门有篇文章探讨，就说这个悲情牌，南方社写的文章，这悲情牌有没有用呢？说当年 反败为胜的一举就是有一个叫卢修一的人为苏贞昌选一个什么东西，最后就是这一跪。因为他为什么跪呢？这个卢修一啊，他身患晚期癌症，早在人民面前咣叽一跪，人民感动了。苏贞昌就因为这一跪，说是反败为胜。 这就是这就说明，因为民主在中国是新的东西。说实在话，在中国大陆，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的感觉啊，要说这个每人一票全民直选会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因为你看我们是搞大众传播学的，咱这新闻系学大众传播学， 人会被忽悠是吧？ 对，人真的 有方法解决， 太容易被。为什么说你看现在台湾都是说你打什么牌，你是打悲情牌，还有那个台南的那个地下电台，你知道他怎么忽悠？他说什么现在又炒作什么一中市场的议题嘛？ 对， 他就说你一中市场就是什么呢？跟那个老百姓，跟那农民又忽悠，就是说台湾男子就没有工作，台湾女人就找不到丈夫，年轻人都得去黑龙江。你这个，但是听了就有人信了。 所以呢，就有一个解决方法。什么解决方法？因为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今天我们中国人讲民主啊，常常有一种很僵化的想法，就觉得民主是一种已经完成了的东西。比如说美国、英国，我们讲啊，人家是民主国家，就觉得他们的民主呢，就已经代表了民主的终极的形态。其实远远不是这样。我们现存的民主体制里面没有一个是完美的，我们要知道民主在 中国完全可能发展出一个比它更好， 民主在人类 有社会主义特色的 民主在人类历史上是种很年轻的政治制度， 对 不对？ 比起帝王的 对太年轻了， 天意授权的， 所以它还有很多发展空间。比如说美国最近很多学者甚至政治家都提出一种新概念，什么概念？因为你说忽悠啊，你别看我们中国老百姓或者台湾人给人忽悠，美国一样是忽悠啊。 是， 那美国现在这回这个大选，奥巴马出来说话其实很空洞的， 对 他也在忽悠人呢、啊、 他们说他演说技巧非常好， 对，演说技巧非常好，那政策是很空洞的。那怎么办呢？有这么一种民主观念叫做审议式民主。什么叫审议式民主呢？是举一个最现实简单的例子，就是这样。他们建议大选前一天啊，美国大选前一天全国放假一天。放假干嘛呢？就所有的选民到附近的学校啊，这个社区的会堂聚会，聚会搞什么呢？就是有人出来呢，就带小组讨论。比方说呢，就把两个候选人的政策蒙去了他们的名字。其实大部分选民根本搞不懂他什么政策，你知道吗？看样子的， 是看脸的。 对，我这时候就把样子什么名字都遮了，拿两份政策出来，政纲出来，让大家讨论。小组十个人一组。哎，我讨论，哎，我觉得这个政策怎么样？比较啊，大家谈完了，到了最后，然后大家再来自己想，哎，我觉得哪一个政策我比较支持呢？哪个比较好？这时候才告诉你，这个政策是谁的？这个政策是谁的？ 哎，支持错了， 哎，对，然后隔第二天你再去投票，就是投票前一天大家先好好想想。所谓审议式民主呢，就是要讲什么？这是民主的一个原始概念。从希腊开始，民主就是要讨论。 你好比我， 大家要理性。 中国人脱不了一个概念，就是为民做主。中国人基本上是读书的人也好，做官的人，从这个知识分子统治集团也好，都是一个悲情。这个悲情就是说，天赋大任于我了。 嗯， 我不为民做主。这个以前范仲淹说嘛， 对， 你在庙堂里就要忧其民。 对。 在江湖上要忧其君， 嗯， 你看来回就 游来游去， 来来去去，我跟王沪宁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 对， 大家民， 哎，就是，而且你看他有位置，你在江湖上你就忧其君，就来来去去，就是好像在感觉上你总是在民之上。因为到了五四的启蒙运动，你看鲁迅还是这样，要唤醒民众，大家都在睡着。 梁启超， 我要开一个窗。 梁启超为什么说新民呢？ 对， 就是什么？他就觉得你这个接受什么制度，人民得是新的。如果还是过去的人，过去的老思维，他 然后我鲁迅就觉得我们的责任就是让人民的脑子来变新。 就 他的身体是没用，那他不是他一个人呐，整整几代人都是这样。所以你看这些最新的知识分子，他们脑子里的民主还是为民做主，替民说话。 而且还有一点问题也很大，就中国人啊，我觉得我们搞民主的话，就是我当然赞成实行民主政治，但是问题是实行民主政治呢，我们也要真的是要一些素质的。那素质包括什么呢？搞民主这件，我们要先尊重个人的自由。 嗯， 要不然就很危险的，民主很容易变成多数人的暴政。 对， 因为他很不尊重少数，而且有些东西啊是不能民主的东西，他拿去民主，什么意思？你记得去年出过一件事，就北京是不知道什么地方拆迁， 嗯， 那要拆迁一片房子，结果后来呢，那个发展商呢跟当地的一些的部门呢就搞了一个公投，就说我们被拆迁影响户一起搞个投票吧。投票看决定我们大伙接不接受这个拆迁方案，这是不是很民主呢？错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的业权，你比方说我们三个人共同拥有这片地方，你的房子我的房子在这， 你们两个人不能剥夺我的。 对，这因为你自己花钱买的房子啊，我们两个投票说啊行我们就卖，连你那个也去卖，这是讲得通吗？又比如说我们这个村的人， 你们俩投票可以把我这主持人给罢免。 对了，就比如说我们这整条村人说，哎呀这个人啊活着实在没意思，不如搞一次公投来决定该不该集体自杀吧。 那有些邪教就是这样。 那比如说我有一个人我不想自杀，我想活着，这你们给我公投了决定我也得自杀，这不能拿来投票的事儿、啊。 我去过周作人鲁迅那个故居嘛，那个三进的四合院，现在住着四十家人家，只有一个周作人的老佣人反对拆迁。要搞民主的话肯定早拆掉了、 啊、是是是， 其他人在、啊、都在避震棚里住。但是问题是我总觉得我们越讲这些就越多一个理由，就是这是主流意见，就是说、中国现在慢慢来，我们时候还没到，中国的民众不行，素质不行，文化不行、个人财产都没保障，所以中国怎么能闹民主就闹成台湾这样了吗？你看现在多惨呐、我们隔岸观火，我们同情，对吧？他们胜什么？胜中风啊！ 胜中风，对对对， 胜中风， 胜中风 了。你想想， 我们要搞都是民主惹的祸， 那不成马上疯了吗？ 不， 都是民主惹的祸。 可是呢，我觉得呢，话应该再反过来讲，台湾呢，现在我们很多人觉得台湾好像弄得很乱，但是想想看，台湾真正开放他们这个领导人的选举，也就两回。其实就是两回， 他们这也算， 所以 初级阶段 太初级了，是整个中国土地上第一次，几千年历史里头第一次有一个地方搞这么样的一个选举，才搞了两回。 中国内地很多选举的乡镇， 对对对， 中国祖国大地， 刚才两会那个我们刚结束两会也有选举啊， 当然我 们 选举 我们说的是不一样， 多么神圣，多么神圣的一票啊，我都不能投，我都没份儿。我不 下嘴，下嘴提拔你人大代表， 提拔你，对， 小丽可以当委员吗？ 小丽是委员，小丽是啊，政协委员嘛，广东省政协。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其实你看我这个政治幼稚病的人哈，我看这我一感受跟你们都不一样。我觉得什么马英九啊，什么这些人呐、可怜呐、 这倒是。 我说这哎呦，这人这日子过得要过成这样吗？而且你是多紧张啊，整天哎呦这个脑子，而且你知道就是，所以说初级阶段嘛，民众也是初级阶段嘛，你得跟民众聊天吧。有些那个东西讲老实话，跟大学教授都得都会都聊到什么程度啊？那天我做文章，他讲台湾大选，他们给我一故事，说俩人不是电视辩论吗？辩论完了，互相指摘，你知道吗？我怎么指摘你呢？不是说咱们什么政策这个那个，那个谁呀、啊？那个我听看我都忘了他那边那是谁呀、啊？ 谢长廷 ，谢长我就不关心。谢长廷说那个马英九老咳嗽，他为什么老咳嗽呢？ 这都有的 辩论是吧？ 电视辩论的时候，马英九老咳嗽。后来记者就问说：“马英九，你为什么老咳嗽呢？”马英九就说：“我喉咙痒，所以我就等到讲话的时候我不咳嗽，我休息的时候一次咳完。”这个，然后谢长廷一拍大腿：“太自私了！你休息的时候正是我讲话的时候， 打断了我讲话， 我讲话的时候你一直在那不停的咳嗽。这个人他一点都不会为别人着想。”你说他。 这正正 都聊的什么呢？你说 不，正正体现了这个竞选制度的好处。他们理论上就说，竞选制度最大的好处就是最大效力的揭示一个人的缺点。因为你们两个人吧、你自己会最大限度的表现你的优点，但是人都不会说自己缺点。 那我就觉得， 可是你就在说我的缺点。 我要是个选民，我就会觉得这像个综艺节目。我这是玩选超女呢，还是选总统？难道这能表示人品吗？或能这能帮助？但是好像有的选民就这样一说，你看，哎呀，他是自私啊，人品不好，不选他。 这个东西啊，就是 反过来也可以说认为谢长廷矫情啊， 对呀、 所以这就是一个素质 表演嘛。 但讲素质问题呢，当然我们现在马上说，哦，这个中国呢，民主要慢慢来。可是我觉得所谓慢慢来这个东西啊，我们也要这么来理解，就是说 民主像学骑脚踏车跟学游泳，你总不能呢学游泳是怎么学的，我不是先在陆地上什么蝶式什么各种式的这个录影带看了几百遍，然后呢在陆地上自个滑半天，然后读理论，然后才下水，你是总得先泡泡水， 嗯， 一步一步慢慢来， 跟性爱一样， 对，跟性爱一样，你不能说我啊性爱还有你们性爱你总能看好袋子再去搞，对吧？对，游泳这是个游泳， 美国就是毛片嘛，咱们先看毛片看到了，然后咱们自己来 就得慢慢来， 没这种事情。 你别说，你看你别说像英国的民主发展到今天，我觉得英国民主有时候是比美国比还成熟，但它是搞了五六百年的， 但是再多百年也没用，法国那么成熟，你看弄出个啥科技也不怎么样嘛，对不对？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个程序吧，它的结果说实在，我觉得历史上有好的很多好的君王，说实在话民主也未见得选得出来这样的人， 是是是， 对不对？ 是啊， 可是呢我们不能吃，因为就是现在我们要经纪人嘛，主要就是说我们长大了以后你发现你找不到爸爸妈妈了， 嗯， 你在石家庄有爸爸妈妈，你在很突然的情况下有救命恩人，可是大部分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得找经纪人，嗯 啊， 没有爸爸妈妈好找了，你不能老靠着爸爸妈妈，你只能找，你只能委托给人家，所以我觉得国家也是这样，民主也是这样， 当然 你碰到一天大救命恩人，碰到一父母那是你的运气，可是几百年才一回，对不对？ 对，就所以他们说民主不是说最好。